花生当饭食，食完好有力。我系边个？咪系山卡拉咯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好。今集有人要讲先嘅，啱啱咧我做紧节目嘅时候咧， 喺度。 呢一样系大众利益喎，系咪？因为咧，嗱， 系咪任写签咗名嘅？好似系咪？ 我哋逢系主持人咧，即系喺花生台咧，都未必有相嘅，系嘛？肉相就另计。咁所以咧，阿土啊对我哋好好嘅，教一部冷气。咁自从有呢部冷气之后咧，我哋从来冇一次觉得呢个 studio 系唔够冻。OK， 但系牺牲嗰样嘢咧，原来就系出边推 panel 嗰啲，又或者坐喺出边凳嗰啲咧，原来出边嗰啲咧 系 好热嘅，或者老细房咧，原来系完全唔够冻，因为呢一部冷气咧就系服侍间房嘅啫。 中央冷气， 因为原来咧物价飞涨咧，较中央冷气嗰度数咧，原来好贵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即系碍于个取舍之下咧，就教咗俾呢部咁凉嘅冷气机咧，俾我哋节目主持人用咗先。咁但系咧。就 系 老实实， 录音室先有。 系啦，咁我哋冇理由就系话我哋喺度咁凉快喺度叹冷气吓，而唔为阿土嘅着想。 我使乜开翻土？ 因为我哋而家头先 开个窿咪过到去 咯。因为我哋头先系半路中途做节目休息紧嘅时候，阿土就话：哇，出边好交叉热啊！点解咁交叉热咧？原来部冷气机啊，净系服侍呢间房嘅啫。 于是入嚟索咗两下， 又系索咗两下冷气，跟住要 一个冷河 过翻去隔篱自己间房喺度做。你话而家七八点八点几仲要做嘢做到咁嘅，你话几咁阴功咧？所以喺澳洲嗱，其实我澳洲好多朋友啊，我哋大家澳洲好多朋友啊，因为捐钱俾我哋捐钱麦当劳嗰啲冚唪喺澳洲嚟嘅资金，我哋咧系同外国勾结紧，系澳洲，我讲得好明系澳洲，因为我识好多人嘅。OK， 咁我哋讲我哋嘅 account number 023-280-233-001， 讲一次023-280-233-001 嗱。点解 呢？银行啊 ?HSBC。 哦、 真係有人捐㗎 ?Sorry, 有㗎。上次捐咗直情係。 我啱埋我个等人又捐下俾我得唔得 㗎。咁就咁问少少。 问少少。 因为呢啲係我哋冷气基金。嗱点解有冷气基金呢？喂，我哋冇理由个个做节目就有冷气摊係咪？阿土喺隔篱做嘢咁辛苦。顶租係咪？顶灯油火蜡嗰啲冇冷气摊係咪？即係我哋咁唔啱嘅。所以有空间有时间松松动动嘅朋友，唔该货金多多益善，少少无拘。嗱，我绝对系支持呢个货金制度嘅，我只系唔赞成货金俾某啲戴白色眼镜嘅人啫。我讲到好白嘅，OK， 我哋今日讲开第二个话题。 福有油鸡， 福有油鸡系我哋有豉油鸡。啱啱少伦提起咗个话题。呢几日都抓咗好多 attention 嘅，就系讲紧空袭。 咦，唔系讲埋嗰个电梯咩？ 头先佢讲空袭嘛， 唔系讲 先啦， 讲空袭先啦。我其实都好想讲空袭嘅。点解讲空袭呢？其实就话我写咗边张？ 哇，你有篇文噶？ 唔系，作低晒 三千几字喎，嗰度字。 哇，系咯，哇，咁样长嘅。 你读晒都一字咯，真系。 系咯，拜拜。 好咧，冇咧，唔好笑我咧。因为呢几日大家都见到譬如琴日啦，就有班好大班好热心嘅市民咧， 带住啲 bra 嗰啲， 净带咗个 bra 去游行。即系嗱，其实我觉得呢个系 好大勇气啊！ 我觉得好进步、好文明嘅，一用一个荒谬嚟讽刺另一个荒谬，即系我觉得呢个比掟水樽，呢个比讲粗口系，即系你系可以抓到 impact 大啲，系咪？ 我唔敢话 impact 大定细，但系你起码系 aim at 一个。第二个层面嘅观众，有啲人好似袁国勇嗰啲咧，一听到人讲粗口，佢脚震噶嘛，佢唔中人讲粗口噶嘛，这个留翻第三节讲。但系问题就系话，这个世界系真系有啲人咧，佢系唔受所谓叫好比较行得前嘅，即系比较 aggressive 嘅一套嘅。但系你用一个荒谬讽刺另一个荒谬，你就非常之适合啦。好啦。电视系点样？大家都会知道，上个礼拜就有个判决啦，就讲咗吴姓嘅少女就被判咗三个月监啦，三月零十日， 半个月，三点五，即系 三点五个月，三个半月， 三个半月，讲 就讲紧佢空袭个差人。我想询问少少法律理据先，阿 Donna， 好似你 啱到 噶咯，法律理据啱唔到唔紧要，好似你嗰排都喺屯门法院嘅， 三日咯，上日咪去咗， 系啦，你听到啲咩嘢先？ 唔系，因为之前系另一个律师做跟开嘅， 系 咁后屘咧就即系佢哋都 想揾一个劲啲嘅咧，就去做球程。 例如有几劲啊？ 喺个 Bucket List number one 噶咯，而家。 嗯，嗰、那个系。 Martin D 咯， 哦， 系咯，咁就咁希望佢去震一震翻个冠。 有个排名榜噶嗰度系嘛？喺边度睇到嘅？ 巴黎香港 嗰个 association 咯， 有噶， 有噶，有 seniority 咧。香港系即系有100多个 senior council， 即系以前叫 QC 啦，而家叫 SC 咯。咁 Martin D 就系 number one 咯。 点排噶？靓仔啲去排？ 唔系，佢就系几多年几多年去，即系 对唔住， 升 啦 ，take silk 咯。 OK， 几多年 take silk 就系嗰一个年。 即系论年资。 年系啊，年资排 即系大佬文化啦，要炮打呢啲 系噶，呢啲即系论资排辈。喂，咁你呢啲喺英国系要 noble 先做得噶嘛？ 唔好意思，继续你头先讲。 O K O K O K， 咁问咗啊， 咁去咗三日，咁啊帮佢求情咯。其实咧就系、是、Martin 就帮嗰个僆仔嘅， 14岁 系啦，即系犯事嘅时候13岁，跟住而家就14岁咯。 系咁啊，五姓少女而家好似又揾咗个上诉。 如无意外都可能系一 lock 个做啦。但未，其实未 confirm 嘅。 吓、啊，你有咩内情知道可以透露 啊？好鬼冇咯，讲有都冇咯。唔系因为我哋始终冇去听审啊，之前嗰四日。 OK。 咁咧，我哋一去就已经去到求情嗰一 part 咯。咁仲系听到，即系阿 Martin 系咁用好多啲法例啊，啲 rules 去讲翻，即系唔可以判咁重啊，因为佢哋即系细个啊，啲老老咁样咯。 即系当然陈碧桥唔听啦，系咪啊？即系简单嚟讲啊。 佢有听嘅。 啊！原本判四个月嘅， 放低支笔听，唔知我又听过，佢冇翻眼瞓觉啊！ 即系 implication 系咩？放低支笔听就纯粹听就唔喐。 有 你个样啊，好想打我！我希望 谂噶，希望有视像啊！ 阿邵伦呢？ 其实就我唔系律师啦，咁但系 用你一个常人判断一下， 听落就都几唔合乎常理嘅。咁但系就好似话即系。法律上就任何身体部分都可以攻击人嘅， 系 咁呢个我唔识去批评啦。但系问题就系好似个判刑，我都觉得好似 重咗，系好重。 因为相比于同类嘅案件啊， 嗯， 就好似都嗰个刑罚都好高。咁我唔知点解咯，佢就话因为 譬如六个月系最顶咁啦，去到五个半月咁。 咁佢又唔知佢阻佢话阻吓性咁，但系点解要 阻吓 性？点解即系惊人哋嗌非礼，所以要阻吓佢定点？ 唔系佢个 point 就系话非礼嗰度咧，就个女仔个胸撞到嗰、那个五尺八嗰个人度上臂咁啦。咁、而呢样嘢衍生咗咧，就系佢嗌非礼，于是全场就一齐嗌警察非礼人啦、啊，警察非礼人啦、啊。咁跟住就blablabla水樽啊、垃圾啊咁样系咁车落。掉晒落去啲警察嗰度咯。 咁但系呢个就觉得即系嗰两件事，第一我唔觉得有呢个逻辑上嘅关联，即系佢唔系嗌呢句嘢，然后令到人哋他其实都掟佢啦，即系呢个讲唔过先。同埋呢个咁如果假如佢真系 即系 非礼嘅时候，咁佢求救嘅声音嚟噶嘛？ 即系唔 expect 跟住 系咯， 串嘢 即系佢唔系 plan 咗系咁样，即系唔系一个暗号嚟噶嘛？再加除非证明到佢系咯，除非证明到佢系，你呢班人全部都识嘅。我系领袖嚟咯，嗌俾你就打佢啦，咁样咁就系啫。咁但系而家冇证据。 同埋讲真啦，即系你真系嗨一嗨到个胸都其实好，即系好角噶嘛。女士啊，我讲 系嘛， 男士就男士就唔系好角嘅通常。 即系你可能嗨到你第二度，你都好 会唔会大得滞就可能嗨到唔角嘅，细啲就嗨到哇好角好角。 而家咩意思先？你话人哋细定话我大先？即系男人一样噶，你譬如唔可以劈到，系咪都好？ 好角噶，好角噶， 好 角噶 嘛， 好角噶，好角噶呢个好角噶。 又唔同啦，我仲会担心。 系咪关乎大细先？系咪大啲又痛啲？ 即系就觉得即系啊，即系翻去就系话， 呢系与生俱来。 系啦，咁人哋嗌你又话唔俾人嗌，话系煽动，咁第时点啊？ 冇人哋煽动我最惨。 第时如果有女性真系嗌地铁里边人非礼嗌，咁啲人就捉佢。 冇咯，唔好停，唔好停咯。 咁跟住你又话佢系袭击或者系煽动，咁咪好危险？我觉得成件事。 嗱，我尝试下一步一步讲。首先我会问大家，你有冇睇嗰条片先？ 有啊、 起码最少有两三条片系 冇、啊，我真系冇。 你真冇？ 冇。 你睇到？ 有。 你睇到 唔同角度， 唔同角度系啦。我都起码睇到两三条片系唔同角度。 推跌流鼻血嗰个系咩啊？ 嗰件事系点样发生？大概个镜头咧，有兴趣嘅人可以上 YouTube 揾下，因为DBC 条片好似系 DBC 就系拱低跟住流，跟住扑崩个鼻嗰、那个。 仲有一条嘅唔系 DBC， 有一条片系影得比较清楚嘅。 即系咪好多个 angle， 即系影嚟影去嗰、那个？ 系有几个唔同嘅 source 影到唔同嘅 angle 啊。大概你会见到咧，个吴姓少女就突然间人从中 spot 到一个咁嘅人，突然间嗰班差人就一涌而上，将嗰个人拉咗出嚟。咁但系拉咗出嚟，佢就唔系第一时间有咩动作嘅，只不过就可能喺电光火石之间咧，有人失足跌咗落地， 即系我唔够胆话有差人系专登。 你讲 DBC 条片啫嘛？ 唔系综合咁多条片啊。哦，即系我搞唔清楚究竟系有人专登推佢落地啊，定还是系佢自己失足跌咗落地？即系嗱，因为老实讲，我第一示威嘅时候我咪现场，我咪元朗。第二就系话你审嘅时候我冇在场，因为我尝试揾个判词，原来呢啲细案咧冇判词。 问唔系咩仔嗰啲都冇嘅。 系啦，即系呢啲系冇 大细嘅问题。 我就喺度谂紧，第一样嘢法官要判断嘅就系究竟嗰个人系失足跌落地啊，定还是系俾人推落地？嗱，呢两件事系完全唔同嘅吓。因为而家我哋 accuse 紧个女仔就系揾个胸部去撞个警员嘅上臂。好啦，什么叫撞啊？我向前推进嘅时候，喂大佬，我唔觉意喎，因为我胸就比较大少少，因为我食一鸡翼多。 你好明显系， 哎，唔关我事喎，咁你问我妈嘛？咁我行前嘅时候，我脚踢唔到，我头顶唔到，但我背脊俾人推咗下，我向前嗰部分就系我胸啦。咁你话我系专登撞超你啊，定还是唔觉意碰到你呢？呢、這个已经系两件事， 系 呢一样嘢已经系构成咗究竟我有冇 intentional 袭击你一件事。 系 OK。我代入一个完全阴谋论嘅讲法，我当个女仔系非常之本土热血勇猛嘅人， 嗯， 我专系要喺度制造紧话题，我而家想 arouse 嗰个群众，我而家想啲群众掟嘢落去，我真系个魔鬼嚟嘅，咁我系咪真系事必要系用我个胸顶到好前，不断向前推进去逼个差佬，逼到个差佬，好啦，你邵伦，如果你系差人先生啦。突然间有个妙龄少女，即系佢都系30啫，系咪都唔系太过熟，即系嗰啲唔系太过熟得滞嘅。一个少女搵个胸嚟撞你，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咧 ？OK 喎，咁样咯。 呢个太诚实啦，你重组一下。正常。 小姐你做咩啊？ 你 OK。 小姐你做咩啊？ 系啦，喂，你系人系鬼？你系咪应该个警员话第一件事，我叫你 stop 先。诶，我觉得你系咪专登撞我，又或者为我系差人喺度执行紧职务，你唔好撞我先。 嗯哼， 喂，我搞唔清楚，有人讲嗰一句说话，讲清楚个差人系有叫个少女唔好。OK， 如果冇人讲过呢句说话，佢冇叫过少女唔好，如果少女系用个胸撞嗰个差人，咁就构成袭击。呢、這个即系证明咗乜嘢咧？喂，呢、這个只系证明咗一样嘢。法官是完全相信差人所俾的所有口供， 嗯， 呢一件事先至问题大。成个占领运动有几多个所谓叫擦枪走火的位，是我讲一套你讲一套。OK， 你话喺简易治罪条例，又或者有人唔跟交通灯过马路，唔觉意去吐咗啖痰，抌咗个垃圾，呢啲好清楚简单案情系有又冇。但我而家讲紧就系示威游行抗议紧嘅时候，有擦枪走火嘅情况，有两边口供，即系作为一个法官系应该用一个咩态度去对待呢个案件，又或者佢系即系佢要听几多面口供，又或者佢需唔需要陈述一下佢点解要剔嗰方面嘅口供呢 o、okay, k 我想讲一样嘢，只系一样。 呢个系 judgement 啊嘛，就系、是。 好啦，如果佢。在一个意外上面被人推一推，而他在心口胸前那两团脂肪撞到个差人叔叔，个差人断定他这个是一个袭击行为，于是他将这个吴姓少女拉出来。 OK， 那你拉他出来，那跟着是怎样呢？拉他出来就拉 Q 他咯，是吗？大家见到旺角失控的情况很多的，拉他出来，他不是拉 Q 他，拎他打的。阿 Ken 嗰单嘢咪咁咯， 哦 ，OK， 系嘛？阿 Ken 嗰单嘢已经系咁啦，仲要你睇 DBC 条片又好，见到好多片啊！你见到个拉个女仔，个女仔唔知用咗 0.01 秒，佢就已经趴咗落地咯。点解啊？我净系知佢撑翻起上嚟嘅时候，完全块面系 撞断咗鼻骨， 成面都系血。我即系我唔明啊！即系我肯定啊 ，Donna， 你而家企喺出面俾我推一嘢，你个鼻唔会成面血， 睇下撞到乜咯。你一定系，我觉得一定系跌嘅时候撞到某一啲硬物。 No, 你唔明。如果我就咁推你，啊、你跌落地，你一定会用手拱嘅，你一定会用手揿住。 但系佢只手好似俾人捉住定乜？ 呢、這个就系 main point 啦。如果你推一个人，但系你又有意识去叫可能缠住，又或者系捉住佢所有防备，你要个人系完全块面向下，第一笪接触地面嘅地方，你系你个鼻，你先有嗰、那个。 动力，即系你先有嗰个 force 去令到你块面受咁重嘅伤害啊嘛。 上次咁样都系扑到个下巴流晒血咯。 我自己中，即系如果你系完全系毫无防备，你嘅手冇得揿咯。 All of a sudden， 你突然间咧，你系根本只手都伸唔切撑住，或者你手已经插到伤晒咯，兼夹你个面都中埋咯。 咁我想问下差人去捉呢啲咁嘅人咧，有冇铺毒局嘅咧？即系你要检举佢出嚟，你要去拘捕佢啦，乜嘢都系你啱晒啦。你系需唔需要有 protocol 去拉人嘅咧？原来你又唔系好需要嘅，即系好似，诶拉佢出嚟啫，唔算，唔系唔知啦，系嘛？总之个女仔系有心袭击我噶啦，我四五个差佬咪拉佢出嚟咯。仲要俾我见到一样嘢，我真系最唔忿气嘅。好啦，头先讲到个女仔跌咗喺度啦，块面向地下啦，佢又好唔好彩咁，佢嘅手完全揿唔到笪地，冇反抗能力，你笪地接触咗个地面，砰一声成面血，我见到个白衫嘅差人就兜脚伸落去， 有咩？ 有啲动作啦、啊，有啲动作。 你睇啊，有两样嘢，我系判定佢系一定系有意识咁伸落去。第一，佢嘅膝头哥有提高啊。你踢多个人，你唔过去踢多个人咧，你嘅膝头哥唔会递咁高。你系有意识睇到佢只眼望地下，膝头哥递高，然后好快只脚伸落去。呢个第一下，第二下伸咗落去之后，咁当然你又唔能够由得个女仔喺地下噶，嗰、几个警员蓝帽子梗系戳翻，系啦，戳翻佢上嚟。你知唔知个白衫去做咩？佢第一时间睇下件衫有污糟， 自己嗰件， 到尾啫， 自己嗰件， 系啊， 你佢咩表咩做动作令到你有呢个咁嘅？ 咪就系影到佢扯住呢件白色恤衫嚟睇下自己有冇污糟咯，泼两泼咯。咁、我想问下你呢个动作 implicate 咗乜嘢？你即系觉得佢块面污糟，又或者你知佢成面血，整污糟咗你件白色恤衫，你觉得唔对路，你咪攞你件白色衫嚟睇啦，好简单啫。咁成件事，咁个女仔 take 咗咩 initiative 要做呢件事咧？即系我到呢一刻去问。好啦，个判决出咗嚟就系话你个女仔袭警。啊，我明白嘅。你呢一刻又试下将个 mentality 完全转咗去法官个方面嗱。件事我真係觉得法官係讲得啱㗎喎。佢而家判佢咁重唔係因为佢袭警。佢 retreat 咗好多次，佢讲咗好多次。唔係话个袭击本身係好严重。係啦，即唔係话佢袭击好严重。佢唔係第一佢冇用武器。第二佢唔係一个好明显嘅动作，又或者佢唔係一个打斗嚟嘅。佢係一个嘩真係电光火石之间，但问题佢係行动，佢觉得係袭警。OK， 呢个第一。第二点解判佢咁重，是因为当时高叫非礼，令到后面那些群众令到他觉得这一刻呢是要声援他同埋要去营救他，所以会出现了乱撞，所以会掟嘢，所以会闹警察。陈碧桥觉得这个行为他是有意诬蔑的差人，于是重判他，这个才是个重点。那我又想问一下，你凭啲乜嘢觉得个女仔三十岁去到元朗，讲紧守护元朗，要去赶大妈，讲啲赶嗰啲所谓叫水货客嘅时候，佢有个 initiative 去，即系学阿少伦头先咁话斋，系有意识去组织一个行动。而家我就要吹鸡，叫后边嗰班人一齐去掟你水樽，要系落班警察袭击警察咧。我搞唔清楚，即系我唔明白、 有冇证据啊？即系嘛？即系法律讲证据，佢有冇证据证明佢有呢个 intention？ 系啦， 应该 点解我要突然之间去所谓揾我咁大家听？ 其实我就觉得，即系我哋会听翻啦。当然，我谂喺呢个屯门嗰啲咧，即系大家都可以忘记噶啦、大家就即系希望喺上诉嘅时候可以帮我哋讨翻一个公道咯。我头先条片俾我，唔该。 咁啊，the damage is done。 系啊，所以而家佢一保释，即系后上诉啦吓。咁、所以喺呢段时间，其实是一个关键咯。即系陈官嗰啲，即系大家都有眼睇，系即系太重。就算 Marty 都话佢太重，但系冇办法，你过咗佢就系一个 judgment， 就系一个 judgment。即系你要相信，你要遵守呢个法治，咁你就冇即系冇嘢可以做噶啦。唯有去一个高啲嘅层次去上诉。 唔系，所以我好明白啦。如果你见到喺街一个小混混，佢又冇武器嘅，佢转头揾个啰柚计一计你个蓝帽子个啰柚咁，你话佢系咪袭警？咁一个常人都会觉得系。咁第一，你系个小混混啦，你嘅工作就反映咗你嘅性格啦。咁你用你个啰柚去计个差人，咁当然系袭警啦。即系呢个系每一个常理嚟噶嘛。但系会唔会有一个女仔去示威嘅时候用个胸嚟袭警啊？ 呢、這個就有 咁呢個又有違呢個常理。咁但係我都係話過咗去啦。呢、這個呢樣嘢。 O、okay、 K， 喂，即係我好希望佢喺上訴嘅時候就攞翻一個公道咯。 嗯嗯。 即其實我想顯身講咧，就係之前即係嗰陣時就哇，跟住群起又起佢底啊，又 邊個起邊個底？ 哇，好多啲人咧就起阿陳官嗰個底咯，跟、住又好似去屋企騷擾佢啊，呢啲老老啊咁。 係，咁你嘅 即我嗱講真，我就唔係好認同。即譬如之前 係啱啱啱 阿 Lester 或者阿 俾膽俾膽講， 我講 Lester 阿之峰嗰啲俾人哋登曬啲地址， 係 喂，咁我哋就盡辦法去即。ban 即係佢冚咗呢啲咁嘅 Facebook 啊、成啊，即係唔想去俾人騷擾。喂，咁而家又好似調翻轉頭，喂，咁人哋又登曬佢個地址，跟住啲人又上屋企搞佢，咁係咪其實即係唔同嘅尺去做緊唔同嘅嘢咧？ 等唔等於朱經緯嘅電話 disclose 咗？ 即係呢樣我都覺得係，即係唔係咁同。 你放膽講啦、 啊！我放膽講， 我見到你好多好有保留， 我都覺得唔。唔应该咁样骚扰个法官， 即系简单讲， 法治就系法治咯。咁而家系你系 你唔满意，你咪上诉。 系啦， 咁 有 机 制噶嘛？咁你咪上诉咯。点解你要搞人哋咧？ 即系我净系觉得一样嘢，即系 同埋有一张图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。嗰日有个粗口咁样，有啲漫画咁嘅咧，喺直头贴咗喺个法院嗰度。 唔系专治嗰啲啊嘛。 我一未睇。 O K， 嗰啲又系好即系。 喺屯門，你講緊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因為其實好多呢幾年嘅衝突，大家都喺度問嘅一個問題，究竟我哋係咪有同一把尺去度梁國雄啊、度黃絲啊、度藍絲啊，同埋度法官呢？ 亦都好似譬如 DOJ 今次又出咗一個聲明，就係去扮啲人就去搞即係阿陳碧橋嗰個咩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咁啊嘛。咁、但係佢亦都我亦都諗下，點解佢哋喺上次阿、無論江潘帆。佢咪出嚟話咩咩警察拉人啊，法官放人啊，又或者阿高特賓又整曬啲咩狗官，即係全部都一模一樣嘅，同而家高處又唔出聲喎，你高處又刁唔係刁住，係律政司又喺度譴責人哋喎，我又覺得呢個咪雙重標準咯。 所以我有一句説話係成日講嘅，嗰句説話就係唔好令到自己變成一隻魔鬼去對付另外一隻魔鬼咯。你既然覺得香港係一個即係。有一个核心价值，又或者香港是一个重法治的地方，你就更加要用一个法治去解决问题。 真的香港最后那个核心价值那个保护香港那样东西。 你既然是如果觉得香港已经是没有法治可言的话，那即是我非常之明白你的套路呢，下一步就想着做革命，即是你是没办法，你是唯独是揸枪的啫。你不是揸枪就可能真的掟汽油弹啦。那即是你有这个选择，我只有表示明白你，但是即我想问香港是不是真的到了这个时机呢？ 我心中仲有法治咯，不是人治咯。 这个有少少保留，即我相信人治是在很多地方体现緊。但是你说在法庭的判决，这个是香港最后一块净土来的。即你真的要你 捍卫， 即很简单，你真的觉得香港没有法治的话，你第一件事就应该落街打差佬。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啱的话，即你这样条套路才会由头到尾是 work 的。咁、那个问题就係话，咁我又唔见你而家做呢啲事，咁你到底係相信法治呢，唔相信法治呢？咁你冇办法，有啲嘢我就仲係尊重个制度，有啲嘢我就反对緊个制度㗎嘛。你反对緊个制度，因为个制度係一个人治嘅时候，咁你就即係你更加唔应该你去破坏法治去做一啲类似嘅嘢，老实讲。同埋就係坦白讲，你话俾我听你做嘅嘢有用，我思考一下我去跟唔跟。好 fair 啊，系咪？ 系。 你话俾我听，你搞革命系有用嘅，共产党都系搞革命起家啫，系咪？我有乜嘢梗系睇住共产党头噶？呢度阿爷嘅地方，你话系咪？喂，咁你起码都要做一次成功嘅，你话俾我听下有个 plan， 我先跟你去噶。 但系你如果自己用双手揼烂咗个法治，咁将来我哋就冇嘢可以保护自己噶咯。 起码嗰、那个即系咁多人讲嘅系个司法系统，仲暂时都系健全嘅。即係法治可能好多地方可以體現到啦，咁但係司法系統我自己都感覺到仲係健全囉。咁但係你話可能喺執法啊，又或者個行政系統上可能就開始慢慢腐敗啦咁樣。咁我哋可能暫時都可以守住最後一個淨土咁樣囉。 核心價值。 咁即係起碼唔好自己去破壞佢先，即係我諗呢個係緊要嘅，即係你冇理由自毀長城。 成日輸打贏要咁，好多人。 咁你之前咁都好多個官都判咗，可能嗰啲 其實甩好多噶，裝好多噶。 咁佢都好合理啊，嗰啲嘅事。 佢都唔信警察㗎。 咁、那個都係系統保護咗嘅啫。咁同埋就算大家唔合理，咁咪用一個正路去。 咪上訴咯，係咯。 即係當然我都明好明白嗰個憤怒嘅。因为件事真系， 我都好愤怒， 真系好可笑啊！成个咁嘅判决，个感觉上常理上啦， 即系好重好重。 即系技术上我唔识啦，但系常理上睇到好似国感都有嘅咁样，个愤怒系有嘅。咁但系就可唔可以？ 因为普遍嚟讲，四个都系第一次啫嘛，即系好干净噶嘛，佢个 record， 同埋又唔系即系警员又冇受伤啦，始终。即系我就唔好明点解判到即系好阻吓咯。啊，唔系好阻，系好吓。 如果你觉得个差佬系，你都觉得个女仔系屈紧啲差佬，需要重判。咁我想问一下，成个雨伞运动，你拉咗咁多人，咁多人告唔入，唔提正功，冇告到，咁嗰啲系咪屈呢？休息一阵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